睇風水本事，咁啊即係識得睇長相噶啦， 咁當然啦，少少啦。 哎呀，咁啊唔好客氣啦，我想你贈我女兩句啫。 佢千金， 叫陳生啦，我個女啊。 喂喂，仔女坐慢慢傾啦。 嚟， 嚟， 靜乜嘢啫？贈你兩個姻緣啊，最緊要贈姻緣噃嚇。 凌千金紅光滿面，今年一定同星同。 係啊，哎呀，我忙㗎，咁忙啊。 话俾人听啦， 佢二十出头噶啦，今年廿二噶啦。 如果佢今年错失姻缘咧，点 啊？就要等到四十之后第二个姻缘噶咯喎。哎呀，咁咪该灰。哎呀，女啊，你听到未啊，女？你着紧啲啦。 着紧咩啫？ 姻缘都着紧噶啦。 我讲得啦。 发啦，噏咩啊你？ 啊！我虽然真系跑到烂地咁， 呢样乜神父咁啫啦。喂，八姑，七一，礼拜六啊，梳靓嘅头先就好去啊吓。 喂，阿妈， 嗯， 八姑嚟噶嘛？ 佢话帮我，其实只系帮你。佢话有个男仔咧，卅几岁死咗老婆，开间书局噶。 搞咗咁老土，搞伤睇呢科嘢啊？吓，有咩所谓啫？大家见下面啫嘛。啊，你个死仔啊！男人老狗偷听我讲嘢。 咩啊？我得闲啊，偷听你，我入嚟买嘢咋。 咁俾钱。 啊， 唔知个男人搞唔搞基嘅咧吓？ 你讲咩基话？ 佢就话系男人。诶，我冇噏过啊，你自己噏噶咋。 喂，阿发，你又唔好咁踩我初一喎，而家好失礼咩佢？俾好多人啊，佢唔舒适噶。笑咩？ 你哋屋企有冇养猫噶？ 冇。 啊，咁啊，而唔知啦。如果唔系，你试下搵佢嚟捞捞啲猫饭咗，你试下啲猫敲唔敲嘅？ 你个死仔啊！ 找钱啊，做咩啊？我睇唔猫多啊。 你个死仔，你唔走啊？ 算啦算啦，唔好同佢老气啊，实行争争气气，靓俾佢睇下。 帝女花啊，紫钗嘅嘢咁样，我都识唱翻几段嘅。 哦，原来你都中意唱啊！ 咁啊，好嘅，得啦。呢度，呢度，呢度，呢度，呢个环境啊，好，好，快啲走啊，快啲啊！哇，喂，大哥，你睇下你哋嘅所为啊？呢度高级酒楼嚟啊，你坐到咁样斯文啲啦，你咁孤立噶，仲孤立你哋对唔起啊？真系。 要钱咩？叫啊，咁啊。 随便得啦， 喂，梗系够啦，随便嗌嘢食喎。 好大食噶喎， 唔系好彩你唔系女人啫，你话女人口大啊，食穷狼啊，你又睇唔睇啊？哈哈，咁讲啊，系啊，差唔多。喂喂喂，有茶味，今日真啊，斟茶烧啊，差唔多。哎呀，你拉肥肠，你嗰只死人脚已经大笨象咁粗啊，你仲嘅几整两集脚冇喺度咧，坐低噶，三头咧，跟住上鬼马，你真系真系啊！ 我好耐都冇去太平山行啦。 不如我哋一齐去行好唔好啊？好，好啦，去玩下啦。老陈啊，嗱，我同你讲，你啊最老陈，你执着嗰件罗仔橙，你以为好嘢？啊，你喊餐饱啦，话你啊，知啊，我知啊，我知啊， 初一要你啊， 你食嘢啊？男啊女咧？开始包尾，开始包尾，呢啲咁嘅男朋友，你话真系，你嗌嚟捞饭啊，分分钟猫都唔敲啊嘛，系咪咁讲啊？ 哇！邊個嚟嘅呢個？喂，識得㗎？係咪識得㗎？ 唔係好熟啊！ 識唔識？ 唔 使報警啊！我哋喂， 要 意思先，你 好主動啊！ 唔好意思，初一啊，初一。